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第1167集，恶点。 就这吧。 展昭指着桌上那卷破书，邹良和林业火却摇头。 这本书是和那本罪典放在一起被找到的。 邹良翻开封面，众人就见在内页上有十分潦草的两个字儿，字体相当的怪异，公孙和白玉堂一起皱眉。 这什么字体啊？ 明体。 白玉堂和公孙几乎是异口同声。 从来没听过。 是坏人写的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 这两个是什么字啊？ 白玉堂显然认识这种字体，但是又不像公孙那样有研究，伸手指着第一个字儿，不太确定地问公孙：“ 这是个恶字。”这本是恶典。 恶典。 众人都下意识地又去看了一眼那本书。公孙轻轻摸着下巴。 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这是前朝被禁掉的几本书里的一本，那本罪典应该也是其中之一。 前朝禁掉的书，因为什么被禁啊？ 当年江湖武林乌烟瘴气的时候，有一些不好的典籍被奉为江湖准则，因此朝廷整肃武林之后禁掉了一批典籍，其中还包括了很多邪功之类的武功秘籍。 这个倒是我也知道，很多邪功因此失传了。 在被禁的书里有一套十分有名的书，称为七大典籍，邪鬼魔妖罪恶死七大典，也就是邪典、鬼典、魔典、妖典、罪典、恶典和死典。 展昭听着名字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书。 这都写的什么呀？ 该怎么说呢，应该是七本很好看的书，当然看你怎么看了。这七本书都是记录千百年来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儿了，这些事情大多非同寻常，光怪陆离，可称之为奇异事件的录入集。就好比说罪典是记录各种罪行以及针对这种罪行该施加的刑罚的，死典是记录各种诡异的死亡事件，各种不同的死法，而恶典顾名思义是记录发生过的恶人恶事的。 展昭翻开那本书，除了那页第一页上的名字是明体之外，其他记录事件的字体都很正常，所有人都能看懂，大概那几个探子也是因为翻阅了之后才拿过来给邹良的。邹良将那本书翻到了某一页，那一页里边加了一根扁扁的檀木书签，看来是做了记号。 哎，看这一页。 林业火示意众人读一下，公孙将那一段读了出来，众人听得都睁大了眼睛。那一页记录的正是一个身怀迷魂之计的恶人，假装老太太受伤迷失山林的伎俩，骗走好心的路人，并将他们改造成金面恶鬼出来滥杀无辜。 还有这一页。 林业火翻到了另外一页，也同样加了书签的地方，公孙接着念。那一段描述的是有人利用幻术制造鬼打墙的骗局，制造恐慌，还附带有一些类似迷宫的图案，详细介绍了怎样的岔路，应该怎样打墙才会让人产生迷路的感觉。白玉堂仔细看了一下那些迷宫图， 有几条巷子跟之前人们撞鬼的巷子地形接近。 搞了半天，是有人按照恶点在办事吗？ 可为什么出事的地方都有老坟，还埋着外金盆？恶点只是单纯的叫人作恶，这边似乎更复杂一些。 展昭翻看着那本书，惊讶了。 原来有人干过那么多坏事呀！ 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的确是一本挺好看的书，里面的内容匪夷所思，十分猎奇。可另一种意义上讲，又是一本令人生厌的书。书里不仅将千百年来大量的罪行展现在你面前， 更有一部分是教人如何作恶的，步骤清楚。如果有一定的能力又想作恶的话，拿着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。 展昭拿着书刷刷的翻，似乎是想找什么。白玉堂不解看他， 猫儿，找什么？ 小心翻烂掉。 里面有写到木棉花瓣吗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林野火摇头， 没，我刚才也找了，没有花瓣之类的记载。 这个还真是奇怪了，图什么呢？ 最奇怪的还有无端端送命的扁青。 公孙提了一句，众人也点头，对呀，事情发生于扁胜金盆洗手之际，隐隐约约似乎是跟扁家有点关系，而最大的关系就在死去的扁青身上，他手里还拿着给展昭的请帖，这一点更加的可疑。案子一如既往的扑朔迷离，虽然有了一本书，但还是无从下手，谁这么无聊呢，照着书来做坏事儿。众人从酒楼出来之后回开封府，刚到开封府附近，就见一个人站在衙门口，回头看了众人一眼，无语地指了指白玉堂。白玉堂无奈，来的是白慕天，展昭等人都同情地看着白玉堂。等走到跟前，白慕天直摊手，对着白玉堂抱怨： 你要不是我亲戚，我就上你家丢鸡蛋了，我小时候又没抢你吃的，你干嘛这么害我？ 白玉堂盯着他看了良久，开口： 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爹说的。 展昭等人集体看着卖爹自保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的白玉堂，那头正陪着天尊阴侯喝酒的白夏突然一个喷嚏。白玉堂指了指自己，问白慕天： 我像是话那么多的人吗？ 白慕天摸着下巴想了想，倒也是，白夏说的比白玉堂说的可能性大得多。 不管你爷俩谁说的，我跟你俩什么仇啊？ 你做高和债债主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 关键是我不想做。 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 可现在他们都觉得我想做，你哥我的安稳日子没有了。 无论谁当上债主，你在高和债都不太可能有安稳日子。不如退出。 白慕天微微一愣，其余众人慢悠悠往开封府大门里走，边走边踩蚂蚁，竖着耳朵八卦地听着外边的对话。白慕天眯起眼睛打量了一下白玉堂， 江湖人总要有个栖身之所，我要是退出了高和寨，去哪儿栖身啊？ 我介绍你进天山派。 展昭眨眨眼，李彦火摸下巴，赵普抱着胳膊点点头，白慕天让白玉堂逗乐了。 去天山派干嘛？ 栖身之所，你是我亲戚，又是外来的，不会抢下任帮主之位，十大高手都会巴结你，保证过得比高和寨好，你想怎么安稳过日子都行。 哼，你也是任性，哪有离了门派投靠其他门派的道理？ 帮主轮替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选择离开，改投其他门派，这很常见的事情，有什么问题啊？ 白慕天无奈，伸手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 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不过这事情还是以后再谈吧。 说完，跟门口展昭他们摆了摆手，展昭等人赶忙点头啊点头，白慕天跟白玉堂说让他跟白夏有空找他喝茶，就溜达走了。白玉堂站在开封府门前，看着渐渐走远的白慕天，微微地皱起了眉头。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邹良看看林业火，火凤抱着胳膊也端详远走的白慕天。展昭看白玉堂，刚才赵真突然说白慕天是奸的，可说实话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以白玉堂的性格，他一定会想法子弄清楚，但他又不是会拐弯抹角的人，不会耍小聪明不代表他不聪明，白玉堂选择了一种最直接的方法来试探，试探的结果就是白慕天是有所隐瞒的，至少他并不像他表面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。 白玉堂此时心里在想什么。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跟他说白慕天并非表面看起来的好人，他也许不会放在心上，可偏偏这么说的人是赵真。这世上还有谁看人会比赵真更准吗？除了偶尔开天眼状态下的小四子之外，白玉堂想不出第二个人。展昭出门，把还站在门口的白玉堂拉进开封府，他知道耗子这会儿是闹心了。 也不一定他就跟案子有关系，没准儿只是有些野心又不想让人知道呢。只要他不害人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 对呀，前提是他别害人，可如果他害了人呢？ 展昭站住了看他，白玉堂看身后的娇娇， 跟着他。 娇娇一闪就没了，展昭想了想，小声问白玉堂， 如果查出来他真的害过人呢？ 那问题就严重了。 多严重？ 他隐藏得那么好，就表示他还有更多坏事想做。 远处高和寨别院附近的大道上，白慕天悠闲自得地边看着街景边往回走，他没有直接回别院，而是走进了一间茶楼，要了一壶茶和点心。娇娇就站在白慕天对面瞧着他，而白慕天拿着杯子边喝边看着娇娇的方向。娇娇微微地歪过头，白慕天的嘴角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，似乎是在对娇娇微笑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